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到20:，博虎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的7: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这个在网络上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直播互动。 是的， 没事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刷刷小礼物呀。当然这个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呢，这个您可以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 是的，那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以前也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的妇女之友，可爱的天一。来，天一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传说中的妇女之友天一。 其实 为什么是传说中的呢？ 对，为什么是传说中的？其实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刚在这个外面写这个直播主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妇女之友天意，然后导播老师就在问我，写妇女之友真的好吗？这样，我就想问为什么要称作是妇女之友呢？ 天一解释吧，我就不解释了。 对，是这样，就是我跟很多的异性朋友会很自然的成为特别亲近的关系。什么亲近的关系？就他们会把秘密很自然的跟我讲，我就会成为那个树洞人，就是听他们很多烦心事儿。 就是他是一个很可靠的 男性朋友。然后我也不认为自己， 男性朋友， 对，我也不认为自己多么能出谋划策，但他们就很愿意讲，那我也只好就默默的听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私底下玩的时候，比如吃饭饭局上，我经常会给女生看手相，本来是想说以这样的方式来借机接近女性，结果莫名其妙的就变成妇女之友了。他就会都来找我，哎，你看看我最近感情顺不顺？哎，你觉得我什么时候能结婚？我能生几个孩子？就会变成这种， 是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再加上天一也是跟我主持另一档节目嘛，然后我们就是在一起，他对这个化妆的这个知识啊，甚至比女生现在了解的还透彻。 但是经过一年的摸爬滚打， 你可以提问他，你真的可以提问一下他。 为什么关于化妆的知识吗？ 对，大佐说我也不知道， 妇女只有必备技能。 你想让我问什么关于化妆的知识？ 母婴知识、化妆知识，这必须要了解，对吧？ 对，就是他现在很了解。 那有没有就是某一个时刻会想到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妇女之友？ 就是我自己也很郁闷嘛，就是很就是都希望能 很郁闷。 对， 难道这不是每一个男生 哎男生 梦寐以求的吗？ 对，你改的错错一个点，就是女男生们希望的是自己身边有很多追求者，明白吗？被仰慕，而不是成为很多女性朋友的妇女之友，明白吗？这两者是有本质性差别的。 哦，那就是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惑？还是刚刚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 对， 就是 对，好像女性朋友们一见到我就把我视为无性别的存在。 嗯， 对，这个困惑我也没办法，天生的吧？ 天生的， 天生的气场。 这样吧，我来出一个题吧。 嗯， 就是比如说，你看大佐，你看他现在经常主持节目，这个灯老是烤着，这个皮肤尤其在冬天很容易干。你觉得大佐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护肤？ 其实我想说的另外一个，你知道吗？啊、因为后面屏幕一直在滚动那个图片， 啊、 有一张你们几个人合影的时候，我一下就注意到大佐，因为大佐那大油脸在那上面尤为的突出，就是他那天的妆肯定太厚，然后起油了。 不，啊、并没有，那天根本没化妆，我跟你讲， 一定画那个嘴唇涂的，就是说起油这个问题哈。你看就这张照片，大家看看大佐是不是油其突出，不戴着眼镜，然后 突出的好像。 都有点起油。 其实我刚刚发现那张照片里边，我的那张油脸在三个男生里边还算好的啊、哦， 还算、那个、 自我安慰一下吗？ 亚光的是吗？ 对，纯亚光的脸。 对，其实就是说化妆起油这个问题好了。那其实所有的妆前妆后啊，那么都会或多或少的起油，这是没办法。那么唯一能做就是可能你要不停的女生啊，就不停拿粉去补一补，或者是拿一些那种吸油纸稍微吸一下油脂，可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一下这种情况。 那 这个回答是。是不是很妇女之友？ 很妇女之友。那男生怎么办？就是 男生 的话，他可以随身带一点这个粉啊，就是那叫什么 男生平常干嘛化那么重的妆嘞？是吧？ 不是，就是假如说在不化妆的情况下，你看我现在也是没化妆， 那就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你是真的是油质性皮肤，就是油脂分泌旺盛啊；那一种就是你是特别干性的皮肤，因为你皮肤太缺水了，所以你开始泛油光了。这时候你需要调整你的皮肤的机制，用相关的化妆品来把你的皮肤调到一个中性的状态。 护肤品。 就比如说你要缺水就补水，如果是油性比较多你就控油，你的皮肤就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了。 看见没有？ 我 有没有回答得很好？有没有 点赞？给你点赞。 所以妇女之友这名 懂了， 明白了吗？ 不是今天是要聊妇女之友的吗？ 这 不是聊什么电影梦吗？ 这不能完全称之为妇女之友。这个你看它包括男生的这个比如说护肤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解决得很好。 对， 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要向你请教去。 对， 我这两把刷子还好意思让别人请教吗？ 对，其实上次天一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主要聊的还是他最喜欢的变形金刚。 对， 而且天一他其实这个对他的专业其实学的肯定不是这些关于模型的这些东西。 对， 但是他对这个变形金刚的模型啊玩具啊， 今天我还特别带了这个徽章，就是变形金刚、 啊、 这是电影系列的徽章别在身上 啊，就是完全是变形金刚的发烧友。但是通过这个节目当 钢丝，我们叫做钢丝， 有没有 钢丝变形金刚的钢丝， 有没有人找你就是聊变形金刚？ 没有。我身边好像就是真的朋友当中喜欢这个的很少， 尤其是女生更少。我觉得 女生几乎不喜欢吧， 女生几乎不会喜欢这种变形金刚。 收集个芭比娃娃还有可能，变形金刚也是没有人。 就是还没有找到你的发烧队友吗？ 其实是有，我有在相关的群里面，但他们都不是我生活中的好友。 你们平时都会讨论一些， 就最新款发售了哪款啊？这款它的背景啊，然后包括它衍生出来的一些产品的流向啊，包括一些版权之争啊。 嗯。 然后大家都会包括这款玩具的好与不好，我们都会做一些测评，大家都会讨论。 哦，所以就是你喜欢的变形金刚是单纯指模型玩具那一部分的？ 电影我也看。 电影 我说的是动画片，电影我不是很喜欢。漫画呢我跟的少一点啊，因为我觉得漫画的画风不是我特别喜欢的。 啊，就是最早出的那版的动画片是特别喜欢的。 对，我是其实我应该是后面几版日版都影响更多一点，然后包括后来的一些续集动画片，因为第一版的那个G1的时代的动画太遥远，那会儿还没出生， 那个画风 也还没老到那个程度， 那个画风有点诡异， 就是比较那个年代的后续的。但是现在到我现在这个程度，我是都会看。就现在你说的任何一部关于变形金刚动画，我应该都有看过。 对，尤其是这个变形金刚，它周边的这个产业，就是它做的也很好，所以 天一就是对整个的变形金刚都非常感兴趣，而且你随便问他一个，算了，你不用问， 他问不出来是吗？ 我也问不出来呀、啊，关键是。 那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大佐问， 变形金刚是一种情怀，所以喜欢玩的其实更多的是怀念曾经的那个单纯的。把玩的那种乐趣的年代，那份纯真，这是所有的变形金刚的收藏者，我想一个共通的一个共识。 是，对。 其实我小时候对于变形金刚整体的记忆来说，只是它是孩之宝公司的是吧？ 它有日本 Takaya Tomy 这个公司，他们版权本来是日本的，被孩之宝买 过。对，孩之宝买过去。 但是很多的原创设计还是由Takaya Tomy 来完成的，他们的设计更好。相对来讲，同样的一款玩具，美版的质量其实都比日版的从涂装的质量都会稍微差一点，所以日版的那个更好一点，价格通常也会更高一点。 对，我为什么对于这个变形金刚的玩具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认识和了解？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变形金刚那玩具实在是太贵了，根本买不起，而且买 也很贵。现在也很贵， 不是现在它是慢慢的越来越贵了，因为之前出的那些 物价也在涨， 对它物价也在涨。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你根本第一是没有购买渠道，第二是因为它当时本身就已经很贵了。 对，大家可能那个时候月工资是十几块钱的时候，一个好变形金刚可能就要上百块钱。那现在呢，好的变形金刚应该也是上千的，也是有， 对， 也是有这个。 上次天一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这个变形金刚是很贵的。然后他还说，你当时收藏了一个。 我家现在有一个阳台上的一面柜子，里面放的全是变形金刚，而且现在已经放不下了。 而且他说他把所有的盒子都收藏起来。 对，有的盒子比较大，我就给它折起来，把变形金刚和盒子分开，那样的话会稍微节约点空间。有的呢，像那个我主要收藏的那个 masterpiece， 就是大师级的那个，我连那个盒子不可能折的，那盒子也很值钱，就只能那么码着，但它特别占地。你看一个大的，比如擎天柱，大概就这么大的一个盒子，这么厚，所以就很占地方。 但是你就是很珍惜这些东西， 没法不珍惜，因为真的花好钱买的， 是吧？ 贵，说好了刚刚的情怀呢？ 对 啊，还要转回到情怀的画面上来啊！ 对，不是说今天要聊电影吗？为什么整个都在聊变形金刚？ 没有没有，其实今天请天一过来呢，大佐你知道吗？其实天一是很多才多艺的，他很多才多艺， 这话我特别爱听。 他很多才多艺，他是编导出身，然后其实他唱歌很好听，你想听他唱歌？ 终于有女生仰慕了啊！ 有没有，上次我觉得唱特别不好。 不行，我这次一定要再来一首。 再来一首是吗？ 对， 那 大佐没有听过吗？ 哎呀，我想想，我唱什么呢？ 应该还有好多的听众和网友都没有听过。 对， 好吧，那就唱一个那个特别最近民谣里面比较流行的一首《我要你》吧。 好。 这么太突然，我觉得我会唱不好的，又砸自己牌子了。 没事， 好的，没事，我们的电乐等会儿可以拉下来。 对，我歌词也没记，我随口唱吧。 好好听一下天一唱歌，真的好好听。 先起一口气。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你在何方，望着月亮，不管这夜色撩人的疯狂，不管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他乡，望着月亮。好像比上次好一点点。 好听吗？ 真的，我 没发现他那小转音转得很好听吗？ 还是自带转音的、哦、 对，自带转音很好听。 哇，这真的很厉害啊。 哎呀，你们又觉得你们的这个夸奖相当的敷衍。 不是，真的很好听啊。 好，那我们来做音乐的领域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干嘛呀，今天不是要聊电影了吗？ 是，要聊一下电影。我刚刚说的就是天一很多才多艺，也是编导出身，但是他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想成为一名导演。 其实对这个东西怎么讲，因为我本科是学编导专业的嘛，然后我们在大三的时候就会进入那个片子的创作那个课程，基本有什么纪录片创作啊、新闻创作啊、剧情片创作、音乐 MV 创作。其实刚才你们说多才多艺，我觉得我的同学当中几乎每个人都会一些才艺，因为这个专业的确需要你在艺术层面是有涉猎的，比如说绘画，比如说音乐、舞蹈等等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创作。在之前呢，我们大一大二基础课程有一门叫影视精品导视，就是看电影，然后来分析他的一些创作的手法规律，甚至我还有特别痛苦的拉片课。 嗯，这个我知道， 对吧？你们也听说过是吧？把一部电影以帧来为单位在看，对吧？一个三分钟的片子，我们要拉出大概一本这样的拉片作业交上去。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课程， 我想先打断一下，我怕一会儿忘了。我一直特别好奇，为什么要就是一帧一帧的来看这部电影？ 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它所有的摄像机的摆放，就通过这个镜头来分析出来，然后演员的走位，从什么地方走到哪个点，然后景别的变化，然后相关的音乐音响的配合，还有它的那个光线的调整，一些构图等等，就是从把这个片子我们能分析出来的所有它的那个这部片子里面周边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我们几乎都要分析出来，然后从中来学习它的手法。我印象中很深的，对我影响特别深的一部片子，就是前苏联的叫《雁南飞》一部片子。其中有一个镜头特别深，就是男主角很情绪失控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就是那个镜头抱在这儿往上拍，拍个鼻孔。然后配着他画面叠了一个旋转的那个树林，他一直在跑，树林在旋转，他那时候就是他情绪很崩溃，这样的一个手法去表现，这跟我们常规见到表现那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不太一样，是吧？大家想到那种就一个镜头卡在这儿啊，这就是歇斯底里了。但是他用这种方式表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影视语言是有这么多维的表现的空间。瞬间我就对这种创作产生了兴趣， 很感兴趣。 对，就是那个瞬间，你觉得你脑袋中有个东西啪开了。从此我就特别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尝试，这种镜头的切换、节奏的切换，这反正是基础作业需要嘛，就开始慢慢接触，就喜欢上了这个。 那为什么当时没选择做一名 导演 啊？ 是这样的，你们知道拍一部电影花多少钱吗？说实话，以一个刚出学校的我来讲，我的确觉得不管是从技术手段层面，还是自己的心理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层面，我觉得都不到位。正因为你知道这个影片它是有多么能震撼人心，像我们看到很多大片是吧，像我最喜欢的天堂电影院，商业大片中比如说泰坦尼克号，对吧？像这样的大片，它去包括现在战狼二是不是很好看，它能够鼓舞人心。我觉得之所以能创作出这样的影片的人，他在生活当中一定是有足够积淀的。有一句名言叫，如果没有吃过被泪水浸泡过的面包，就别去评论人生。我很认同这句话。而且第二个点呢，我觉得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深，就是蔡康永。他在接受一次访谈的时候提到过自己的电影梦，他也是学影视创作出身。但他是我们最熟知的是一个主持人，对吧？ 对。 但是他今年他的电影终于上映了。当时他在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人生那么长，我要留几个梦想慢慢来实现。”我觉得特别对，就是一是你需要时间和积累，二是很多梦想没有必要急于一时，等时机成熟了，你自然会，一切水到渠成去实现你那个该实现的梦想。那今年我还专门起了个早场去看了蔡康永的那部电影。 对，当时是你一个人去看的是吧？ 对，我好像在节目中我还跟他聊了，对，我不小心包场了，因为这个早上没有人看。就且不评价这部电影好与坏，但我觉得我仿佛看到了蔡康永当年的一份坚持，在今天变成了一个现实。 对， 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鼓励。我认为，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会有用一个方式来坚持自己的创作，比如说纪录片。比如说一些创意短片，我还会再坚持这个东西。那么现阶段暂时没有做，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个生活的理解和这个社会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毕竟年纪还尚浅。我觉得我希望自己拍出的东西是真的有温度的、有深度的东西，是能带给别人内心层面的共鸣的这样的东西，这是我的追求。所以我现在不做，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 原来是。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机会。 没有钱。啊，不是，没有机会。 不要这么庸俗。 对，其实啊，这真的，刚刚听千一说了这么多。 之前也问过不少的导演也好，编剧也好，就是他们可能会从一开始从学校毕业，然后就开始从事编剧啊，写剧本了，然后就开始导一些电影电视剧，这些网剧包括现在的网剧，网大的市场现在都这么的火。 对， 然后他们就是说啊，我这干嘛，我就想当一个导演，然后问演员，我就想做一个演员，然后问编剧啊，我脑子里边满天都是天马行空的想法，我就要把它写出来。其实刚刚听天一这么一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无非无论是哪种世界观，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很大的冲击。 哎呀，你这是在夸我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大佐这么义正言辞的夸人。我这 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不夸人的吗？ 不是，大佐很少这么夸人的。 不是，但是我真的我真的觉得啊，因为这段时间也一直在就是也不能说分析吧，就是一直在看一些网络的大电影，或者是他的一些网剧啊、 网评什么的。 对，不包括说什么网评，基本都是自己的评价。作为一个观影人，作为一个受众对他的感觉，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导演啊，一些编剧啊，他写东西的时候是不过脑子的，完完全全就是我有这么一个机会，我抓住他了，这边有投资方给我投钱，然后我就给你写了，交上去了，然后 所以现在良心作品比较少，对吧？比较滥竽充数的作品比较多。 是的， 对，反正其实在我看来，我并没有中断我的创作，只是说没有在一个公众平台给大家分享而已。比如说就从编剧角度上讲吧，其实我们专业对编剧的这个训练不是很好，那么我其实在毕业工作这段时间其实也有在坚持写一些小的自己的段子，然后现在我可能没有机会把它变成一个视频作品，那我就尝试把它变成一个音频作品，因为现在工作是跟音频相关更多嘛，这也是一种积淀嘛。所以说其实我并没有离开自己的这个梦想的圈子，只是我在做一些其他层面的准备。包括你说这个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专业跟你们是不是有点类似，就是要交毕业作品的。 对， 我们毕业的是要交一部完整的片子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生活中可能我没办法拿起相机去那个记录自己的这个生活了，那我就换成一个别的方式，用文字，对吧，也可以记录。所以从不是音频也好，文字的创作也好，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一样，包括现在参与到这种广播节目的创作，对我来讲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积淀，可以了解更多领域的知识，这两天我在回归自己创作的时候，我才能真的能写出让大家觉得哎，这就是真实生活的这种状态的东西，而不是像大家刚才说的那种特别不接地气儿的特别虚假的东西。 所以其实因为天一还年轻嘛， 谢谢你这个评价，这是我今天听到最、 这个、 最发自肺腑的评价了，还年轻。 天一还年轻 啊，他可以多积累这些经验，然后等到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迸发了。 哎，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我一个态度的转变。当年觉得说，哇塞，当一个导演多帅是吧？指挥全场，摄像，就把灯光准备开拍。哎，觉得那个是感觉特别爽的一件事儿。然后你当你的片子在那个大庭广众被播放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那个感觉是特别爽的。的确，那个曾经是学生时代我特别追求的一种，以前疯狂的参加那种就是短片比赛，就是很享受领奖那一刻，在台下看着大屏幕上播放自己的片子那种感觉。 现在呢？ 现在我觉得创作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别人，我觉得更是一种自我的表达。这种表达不代表说我一定要给谁听，而是我、就是、 也不一定谁能听得懂。 对，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说，这就够了。火不火，红不红，那个事儿其实真的不重要。我觉得把它作为一个前提没有什么坏处，比如商业片它就是需要挣钱，对吧？但是还有一些人他要坚守一些创作的底线，就是我是要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情怀的。那我现在我觉得我倾向于后者。 好。 对，其实我觉得更加倾向于后者的人才能拍出更好的片子，因为我刚刚 不一定。 我突然之间想到了，应该是去年啊，好像是去年上映的葛优主演的一个片子《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在结尾部分的时候，还是哪个部分，就是两个女配角两个人在对戏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台词，他们就是说你知道咱们这片子讲的到底是什么吗？然后另外一个姑娘说根本不知道啊，讲的是什么留给100年之后的人再去评价吧，我只是想把它拍出来而已。 对， 还挺有哲理的哈。 是、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大佐？ 这句话的意思我觉得啊， 就是天一那个意思，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意思呀。 好，我们俩刚刚可能没在一个频率 上，我觉得咱俩说的不是一个频率。哎，有见过这么拆台的嘉宾吗？ 见过，还真有， 就不接你的话， 还真有， 开玩笑 了，嗯。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大佐，就是我大佐的刚才说的这个台词，其实从表面上来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和刚才天一说的那个感觉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好的艺术作品啊， 对， 它永远不是很大程度可能不会被现实所接受， 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金子的话，它还是会发光， 会发光， 它会影响更多更长久的人类。 是的， 对，咱不敢奢求说一定会成为那个人类历史上特别璀璨的那一个小星星啊。 嗯， 但我觉得只要把自己的意识能灌注到这种片子这种媒介流传下去，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个人来讲是更有意义的。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了，嗯，我们也知道了天一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男人。 嗯， 然后所以他的要的这个伴侣呢，也是需要那种灵魂伴侣。 嗯， 对 ，soulmate。 对，是要一个灵魂伴侣，是可以跟他可以谈论这些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女人。所以， 嗯， 在节目的最后还是有请我们的天一啊留一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嗯，那就留 QQ 号吧。 好的。 嗯，大家拿起笔记下来啊。 好的。 3326-57554。 3326-57554。 大家记住啊。 嗯。 好，这个也非常感谢天一今天跟我们这么多的人生的分享。 对对对。 啊，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 是的。 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同样呢，也请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大佐。 我是一梦。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不见不散，拜拜。